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这里是流金岁月，我是吴彤。在旅途上是一定都少不了音乐的，因为音乐是旅途上面最好的充电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落单的照片，空荡的房间，树叶还在空中盘旋，公车的站台，周末没书馆，多想轻轻把你手牵。电话的那边，思念的眼前，像命运交错的线。咖啡留一半，回忆正飘散，等南方来的信笺。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我，但我心中早已和你相遇过。轻轻捧着被你暖开的花朵，你和我。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我，但我心中早已和你相遇过。微笑着的双眼和我轻声说，你和我。记得未来某天和你相遇，在彼此欢喜的时刻，那样的画面我会铭记的。想轻轻把你手牵，电话的那边，思念的眼前，像命运交错的线。咖啡留一半，回忆正飘散，等南方来的信笺。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我，但我心中早已和你相遇过。轻轻捧着被暖开的花朵，你和我。虽然你还未曾真的见过，但我心中早已和你相遇过。微笑着的双眼和我轻声说，你和我。期待未来某天和你相遇，在彼此欢喜的时刻，那样的画面我会铭记得。 现在有很多人啊，在睡前总是要玩会儿电脑，看会儿手机，一直折腾到眼睛都睁不开了再睡觉。其实呢，夜里的大脑已经极度疲劳了。如果说你的神经系统保持紧张，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神经衰弱，记忆力下降，甚至是引发失眠，造成想睡睡不着。所以要养成规律的作息，按时睡觉的习惯，而不是困得不行了再睡。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一开始相恋》。 我想等你往南北点亮，梦见你笑意在被窝里完成曲线，那瞬间不眨眼，奇妙又危险，亮着光芒，绚丽在前方出现。哒哒哒哒哒，多少个暧昧可以预言，就当是飞奔爱情温暖心，正愿只见你最特别。

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是我不能只是比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tonight 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情意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当你说爱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猜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 坚持每天泡脚能够起到调节经络气血的作用，加快头部血液的流动，及时的补充大脑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在夏季，人们可以通过泡脚来增加它的抵抗力，避免感冒等等疾病的发生，还可以改善睡眠的质量。不过呢，要加点东西，那就是花椒。用花椒水泡脚比用热水泡脚促进睡眠效果会更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任性。 喜欢听歌，感人的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睡不着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的，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突如所以放弃，不愿再被妥协，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喜欢唱歌，动人的歌，它让我活得比眼睛的得不到，我就放掉，不去碰触到我的需要，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所以放弃，不愿再被动心，沉默算不算任性的要求， 是不能太容易感动，当爱失去自我，失去包容，只想要纵横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反作，喜欢听歌动人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 早上起来千万不要喝四种水，哪四种呢？第一个就是饮料，饮料当中的柠檬酸会加速钙的排泄，长期饮用会导致钙缺损。第二个冰水，冰水容易刺激肠胃，甚至是引发腹痛腹泻。第三个就是放久了的开水当中的亚硝酸盐和细菌会增多，会影响血液循环的功能。第四个，早晨血液呈浓状，盐开水会加重高渗性脱水，所以一杯刚刚煮开的白开水温水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是谭杰希的女朋友要带回家。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我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就这样， 骗了我吗？转眼妈妈40多岁了，家里的爸爸头发掉的差不多了，看着当年结婚的照片，还是爸爸赚了。20岁的我向爸爸取经，他说这方面要胆大细心，时常不经意地问问我有没有女生，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漂不漂亮啊，别害怕，妈妈只是爱交朋友，你就当让她回忆当初青春的年华，而男朋友也带回家给爸爸，看看可不可靠啊，吃顿饭聊聊天也不错啊，你就当是上了一堂人生的教育课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这样，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听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听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一，农历6月2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度。廊坊多云，34度到25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34度到25度。近邻天津雷阵雨，33度到2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Robin and Candy 有着清新甜美和独特的气质的外表，他们以独特的柔和的风格让人仿佛置身于充满着清新阳光的午后，似久违的阳光轻轻地洒在脸上，让人温暖而窝心，是繁华的都市当中难得的清泉和绿洲，沁人心扉。一首清新版的《你不知道的事》带给各位。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散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但你追我至今，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醒。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真正的下定决心就是不露痕迹，每一次决定的高调都是自己内心的心虚。真正的忘记一个人，真正的开始一件事儿，就是不想说，就是什么都不说。 When you let go along the street, chasing away the summer heat, footsteps outside somewhere below, you will rip bones up and let go. We built a church above the street.Whisper between me sheets, the candy sweetness in the view. It bathes my skin, I'm stinging you. And all I have to do is hold you. There's a racing in my heart, and I am barely touching you.

聆听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闯出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你也不必，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lo debo hac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Echo 香水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岁月，我是梧桐。每当听到喜爱的音乐，我们都会竖起耳朵去细细的品味，产生共鸣的时候，就会感觉身体的毛孔全部都张开了，会去试图捕捉下每一个音符。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歌吧。 心慢慢疼，慢慢等，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 终会记住，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亏欠的信任，真爱一回尽是伤痕。 首歌姚若龙的作词，萧煌奇的作曲，收录在了黄小虎2009年的12月18号发行的专辑《简单不简单》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关喆的版本，这首歌收录在了《身边的故事》。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谁谋杀了我的浪漫。

你和我相约在不能说话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经历将不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愚昧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却不再今夜，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你吹吹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零点，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 东来东往最新的 EP《我也是醉了》当中的第三主打歌《一百封心情》，延续了东来东往的一个伤感情歌的路线，网友一致好评，依旧延续了他的这种风格和这种气质在里面。 那些快乐回忆都藏在时间里，像顽皮的精灵脚踏实却下落不明，刚想要放弃他却忽暗忽明，藏在角落我独自伤心，那些曾经往事都装在我心里，像美丽的天使陪我睡在每个梦里，从不曾离去就像从前的你，还醒来很孤单的我，到底是谁的错，有多少泪流过，却还狠不下心让自己一笑而过，我的天空灰了，我的幸福走了，一切苦涩到了，爱都散了，这一百封心情有多少也醒着，那些往事回忆停在心里不肯走，这次终于懂了，日夜想你 少泪流过，却还狠不下心让自己一笑而过。我的天空泛蓝，我的幸福走了，一切苦涩到热爱都散了。这一百份心情，有多少也醒着，那些往事回忆停在心里不肯走。这次终于等到，这夜想你想到眼眶湿了。放不下心让自己一笑而过，我的天空灰暗，我的幸福苍白，一切苦涩到热爱都散了。这一百封信情，有多少也信着，那些往事回忆停在心里不肯走。这次终于懂了，这夜想你想到眼眶湿了。 柯以敏具有非常淡雅的一种气质，他拥有令人惊艳的嗓音、宽广的音域、成熟的技巧以及完美的感情的注入。柯以敏的歌声可以用唯美来形容，他擅长表达这个抒情的歌曲，也能够将舞曲表现得极为突出，甚至可以将空灵的曲风表现到极致。一起来听到柯以敏的《关心》。 我的世界挤满了浮云，摸不到阳光的真心，身边还残留你的体温，如何安放想逃的灵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别再假装不舍的眼神，原谅我总学不会隐忍，只好放你去沉沦。等得关了心，都怪我们虚情假意当真。我一往情深，你不闻不问，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你的关心，等得关了心，都怪我们们轻易就相信。我为情所困，你又乱了分寸，无法打动了一颗不爱的心。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一，农历6月2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度，廊坊多云，34度到25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34度到25度，近邻天津雷阵雨，33度到2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夏天可以多吃一点苦味的食物，苦瓜、苦菜、苦荞麦都是能够解热、去暑、健脾开胃。夏天出汗比较多，容易耗气伤阴，山药、大枣、蜂蜜、莲藕、木耳都是不错的益气养阴的食物。顺便提示一下，苦瓜性寒，体质较差、脾胃虚寒者就不要多吃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个人的，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葱岁月，就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入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彼此都会有交集。谁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来听到的是苏打绿的你心里最后一个。 沿着如街的你缓慢地开着，岁月的时间化成三眼的笑，将真实在心里倾倒笔盖，一场绵绵寂寞都不 周传雄，他的音色在男歌手里面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了。他的音色和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是周杰伦那么的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丰富。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创作的还有演唱的歌，都是可以直接的感受到他溢出的这种情绪。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寂寞轰炸》。 轰炸。寂寞轰炸，把掩护心的围墙最快了，就露出心事密密麻麻。说话 招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只要别自己一个打打失望，沮丧和失望是闹定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戒我，喝吧沉默的喝吧，朋友别怪我又讲又没讲，请你再轮回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想独自站在的寒流，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到底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春天之后泪会流，悲伤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烘的， SUV Format 可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畏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万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飓风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方走了那么远，又走了那么久，或许只能一直在路上了吧。这一路忽略的一切，在乎的一切，都随着脚步飞奔，不曾停住。如今少了期待，多了牵挂，少了思念，多了独白，内心反复着的都只是那些瞬间的感动，却不容易抓住。听到的是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曾经忽略的一切。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月演唱的《折子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明天见。 你穿上凤冠霞衣，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漫步遮开了一出折子戏。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线索呼吸无能免